确认了哈，这个我说的那个题目啊，这个礼拜四他们就会发的啊，因为我有把这一次律师跟司法官里面各放了一个题目啊，那礼拜四各位再看看有没有拿到了哈。我刚才啊，这个上课前呢、啊，去跟这个。应该是说高点这个集团的这个老板啊，去提，就是说有关这个人造跟这个法源啊，大家也知道啊，从五年前打官司打到现在都还没有结束嘛啊，大家或许不知道这个事，就是说人造有一个知识库叫越战法源知识库啊，那法源呢有个叫法源法律网啊，这样，那在五年前呢就发生了，好像知识库有。从事这样的一个情况啊，那当然呢，有一部分的人呢是不太应该去做一些行为啊，那检察官起诉了大概将近十位了啊，那有些判无罪，有些判有罪啊，那现在大概都原则上刑事案件，有罪的也都缓刑了啦啊，那我们国内的这两大这个法学法律网啊。大家都知道嘛，最后也是有这个和解啦，和解。那这个和解的内容呢，就是反正这个也没有什么好保密的，大家都可以看得到嘛，和解的内容就是说，这个原造公司也是承认法源公司哦，它的那个资料库具有著作权法的编辑著作，是这样啊。另外就是针对我们每次哦去上网看很多判决是不是都有要旨。就是一篇判决里面是不是可能有一段要旨，重要的部分，承认那一段要旨是具有语文著作啊，就是两家公司和解，就是承认有语文著作啊。当然呢，就商业的考量来看，每个人都希望他自己弄的东西有著作权，比较容易受到保护嘛。好，那因为我是这个案子的辩护人啊，虽然当事人之间都已经谈好自己有著作权啊，可是我就是不太能接受，所以我在辩护的时候，我就跟法官讲说，虽然两家公司都约定他们有著作权，但是那个判决书是法官写的东西啊，法官写的东西是法官的著作啊，至于他不受著作权法的保护，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啊。那我们可不可以说，我把一篇判决书里面拉一段出来说，那就是我做的语文著作？我觉得这个大有问题，所以我觉得，即使两家公司他们约好有语文著作，我作为一个法律人，我说我无法接受，是这样，我就跟法官这样讲，我说，我的当事人同意有著作权，那是他的事，我法律人是没办法接受的，但有其他的考量嘛，结果法官最后呢，他也有接受这个看法，他就认定说，法源法律网是一个编辑著作，资料库编辑著作，但是各个判决的要旨本身不是语文著作，没有著作权。因为一旦那个个别判决要旨的要旨本身有著作权的话，以后我今天在写文章写什么，我去拉一个要旨出来的话，那等于是重置他的著作，我反而要主张像刑法的主确违法是由何以使用才能够主确违法，便是这样的一个结构嘛。那我会认为说，那本身它就不是一个著作啊，是这样子啊，因为它只是拉一段出来啊，所以我认为它根本没有侵害著作权的问题啊。当然这个是这个我们国内呢这几年来我想侵害著作权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关资料库编辑著作啊。这个我想台大这个很多制裁的老师都写过文章，政大也写过文章啊，几乎在国内有制裁所的这个都写过文章啊，大家的见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分歧啊，非常的分歧。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再跟各位做个说明，其实它也是跟刑事责任还是有一些关联的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上次我们在讲构成要件该当性的时候这个客观构成要件，我们已经把这些构成要件要素几乎大概都做了说明了那上次我们最后有提到一点，就是说有一些犯罪类型立法者除了要求行为人做一个行为还不够，还要有一个跟行为可以切割开来的后果的出现啊，那就是所谓的行为结果。那这种情况叫结果犯。而且我也讲过说， 我们区别所谓的行为犯跟结果犯最大的差别，就是在于说，行为犯只要你做了某一个行为，符合这个构成要件所规定的这些行为模式的内容，你就已经既遂构成犯罪了。那结果犯呢，你除了做一个行为还不够，你还要有一个结果的一个出现。那立法者呢，之所以呢，好把一个罪定位成结果犯，我想立法目的很清楚了，就是不希望看到这个结果出现在世界上，因为这个结果其实是一个法益侵害的后果嘛。那但是呢，最后呢，他还是要处罚，说你做了这个行为，那有意义的应该是说，你做这个行为，结果才出现；你不做这个行为，结果就不会出现。处罚这个行为，对结果的预防或避免才有意义嘛。好，所以如果一个罪是结果犯的话，我们还要强调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好，因果关系这样的一个要素。那这个因果关系呢，并没有出现在我们法条里面，我们的刑法法典里面也没有任何一个条文对因果关系的概念做说明，这是一个纯粹刑法学理上的一个解释，哦，是我们附加的一个不成文的一个要素。那我先说明一下，依照现在哦，这个留德的老师哦，这些留德的学者，德国人他们所这个等于说发展出来的刑法的理论哦，其实呢进口到非常多的国家，非常多的国家受到他们的影响。他们认为说，今天这个结果犯，除了要探讨因果关系以外，还要再探讨一个刑法上的价值判断。那这个刑法上的价值判断，他们现在的用语呢，一般称为结果规则啦，啊。这个所谓的结果规则呢，是指说，如果我把这个结果规则给行为人，他所做的行为啊，在价值判断上是合理的啊，要探讨这个结果规则的这个要素了啊。也就是说，哦，从我们这样的结构来看，你会发觉，如果一个罪叫做结果犯的话，有两个构成要件要素是我们法条没有写出来的。一个是因果关系，一个被称为结果规则，这两个要素，而且它是被当成两个平行的一个要素啊。那为什么把它分开成两个要素呢？啊，我用一个这个国内呢实务上常用的一个理论哦，大家就知道了。像我们国内实务界一般在探讨结果犯的时候，法官判决书或是检察官起诉书一定会说，这个人的行为跟本案结果的发生有相当因果关系，哦，是这样，他是会提到相当因果关系吗？看起来他好像只有一个要素，就是相当因果关系。可是你仔细的去看这句话，相当的因果关系，相当因果关系，应该指的是不仅有因果关系，而且这个因果关系是怎么样？是相当的。好，相不相当其实本身就已经是一个什么价值判断嘛。好，所以呢，其实呢，在我们国内呢，实务界用相当的因果关系，其实已经把这两个部分都涵盖进去。一个是在探讨因果关系的问题，一个是在探讨这一个因果关系，啊，这个具有因果关系的行为结果，把它算作是行为人所做出来的一个作品，在价值判断上合不合理。我打个比方好来讲好了，一个研究生他毕业的时候写的论文，请问这个论文这个产出啊，跟指导老师的指导之间有没有因果关系？当然有啊，这个论文的内容会这样，跟指导老师的指导绝对有因果关系嘛。没有指导老师的指导，就不会产生这个论文最后结论定稿是这样的内容嘛，是不是？好，可是我问你，如果我把这个论文的内容当成是指导老师的作品，你觉得在价值判断上合不合理？你可能说不是吧，他应该是那个研究生的作品嘛。好，所以呢，这里就告诉各位一件事情，就是说，之所以我们说一个后果一个结果跟某个行为有因果关系，只是建立在客观世界上这个结果的发生跟行为之间有关联性，好，有关联性，但是并不代表这个结果就是那个行为的一个作品。也就是说，从刑法的角度来看，不代表这个行为就要为那个后果在价值判断上要来负责，而是这样子。那德国人呢，他们后来呢就把这两个概念分开，在以前没有分开的时候，学界就有提到相当的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并没有把因果问题跟价值判断的问题分开。那现在我们就是把它切割的细一点，先探讨因果的问题。因果的问题是在探讨说，在这个客观世界上，这个结果的发生跟行为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有没有关联性。 那建立起关联性之后，我们再来看，把这个结果算是把这个结果啊，有因果关系的结果，算是行为人行为所制造出来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一个作品，或是这样子，这样合不合理？如果在价值判断上我们认为是不合理的话，那么事实上结果这个规则这个要素就欠缺客观构成要件，还是不能够该当。因为你要知道，客观构成要件实现，客观构成要件该当代表的含义，在刑法上叫做客观上的法益侵害已经出现了嘛。那如果说今天客观构成要件还是不该当的话，代表我们认为本案并没有造成所谓这个构成要件所要保护的法益被侵害到了啦。好，好，那结果呢，我们就要探讨因果跟规则这两个要素啊。那我们实务界呢，其实不流行这样，我们实务界是把这两个合在一块，然后一般用所谓的相当的因果关系啊。他们并没有把因果关系的事实问题跟结果规则的价值判断的问题分开啊，他们是把它合在一块啊。那你要知道，其实有时候合在一块跟分开啊，并不代表你在个案中判断的结论会有不同。事实上，有时候结论一样，但是刑法呢，就是要求其哦说理上的这种合理性，或说理上的一个精致性啦。那这样才有办法说服嘛。好，那我们现在就一个一个过来讲嘛，哈，就是说因果关系要怎么认定呢？啊？事实上哈，目前哦，这个德国学说上，他们认为因果关系的学说哦，虽然早期曾经有提过好多种说法，可是自从他们有提出结果规则的概念之后哦，他们认为因果关系的学说其实只有一种学说，那就是所谓的啊条件说啦。条件说以外的其他的所谓的什么相当因果关系说等等，依照现在的定位都被认为是一个规则概念的一部分。可是因为我们国内呢，哈，事实上把因果跟规则哦区分开来哦，还并不是一个非常等于说全面性的大家都接受的一个看法。所以你看到不管是早期的教科书，甚至是哦目前可以看到的教科书，事实上大家在介绍因果关系的理论的时候，可能还是很多人写条件理论、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哦，或者是什么原因理论，写很多。其实呢，如果我们从因果关系的历史的发展来看，目前德国学说他们认为因果关系的唯一理论就只有条件理论啊，其他其实都是什么部分？其他都是在探讨价值判断的问题啦。啊，那我想我们书本上哦编排的一个方式哦，还是考虑到在我们国内哦，因为因果关系跟规则并不是每个人都把它分成那么清楚，所以你看我这边在讲因果关系的理论的时候，我还是区分成像我们传统上讲的这三大理论：条件理论、相当理论，还有所谓的原因理论。我还是列举出这书本上啊，从以前到现在教科书都有列的这三个理论。但是我要跟各位提醒的是，相当理论跟原因理论目前的发展啊，其实很多人都已经在德国学说上已经都把它归类成规则理论的一部分啦。啊，那我想那个只是对这个理论的定位。好，那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因果关系里面的条件说呢？啊，条件说哈，又被称为等价说。为什么条件说会被称为等价说？等一下你看了它的定义，你就知道啊，为什么它又会被称为等价说。所谓的条件说是这样啊，我们的这个国内啊，讲条件说讲的最详细的，大概就是林三六老师的书，或是林玉雄老师的书啦。啊，他们讲条件说是这样讲，说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是不能想象其不存在，如果可以想象其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发生的话，那该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啊。这是我们林三六老师书本上的定义啊。你仔细去想他的定义，我书本上有提出来，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不能想象其不存在。好，那这句话代表什么事实什么意思呢？他的判断实际在后面，他说若可想象其不存在，也就是说如果它不存在的话，结果如果还是会出现，该行为就不是结果的条件。好，我们简述一下，他其实他的判断方法是这样，他说某一个行为对于结果的发生，如果可以想象其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出现，非 A 人 B 啊，好，我们把这个 A 当行为 B 当结果， A 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出现， A 不是 B 的条件。举个例子来讲，例如说今天某甲啊 开枪打蚁啊，我们看到的客观事实是最后蚁死了，而在蚁死亡之前，我们看到了一个行为是这样：甲对着蚁扣了扳机，我对着蚁脑袋扣了扳机，后来我们看到蚁倒地，然后后来死亡。好，我们看到有蚁死亡的结果，也有看到甲扣扳机的行为。其实这个例子依照我们因果的这种尝试，我们都知道说，子弹这种东西进入了脑袋里面啊、哦，然后依照这子弹的速度，也会引起我们脑细胞啊等等的一个破坏的啊、哦，最后人会死亡。其实这个在我们一般的尝试都知道，但是虽然这那么简单啦，可是我们还是依照我们条件说他怎么去思考这个问题呢？在我们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看到乙已经死亡了，在乙死亡之前，我们看到某甲做了一个扣扳机的动作。那甲扣扳机这动作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呢？那他是这样判断。它其实不是一个正面的判断，它是一个反面的假设性判断。怎么样假设呢？在乙死亡结果之前，我们看到甲扣扳机。那现在我们来假设，如果这个甲扣扳机这个动作不存在，就是说，如果这世界上没有出现过甲扣扳机这个动作，非 A 没有甲的扣扳机，会不会有乙死亡的结果？其实依照我们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的一些尝试来看，人呢活在一个世界上，不会无缘无故身体好端端的就立刻死掉嘛，对不对？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我们说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非 A 则非 B 嘛。好，并不是这里的非 A 人 B 嘛。如果说今天某甲的扣扳机不存在，乙还是会死，这个时候扣扳机就不是乙死亡结果的条件。可是这个例子里面，我们得出的结论是非 A 则非 B， 所以 A 是 B 的条件。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所以甲的扣扳机是乙的死亡结果的条件。好，我们如果再把这个例子呢再扩张一下，乙死亡结果之前，我们看到甲在那边扣扳机，我们还看到了什么呢？还看到了丙呢在旁边跳绳。请问跳绳是不是一个行为？是吗？跳绳也是人的意志所支配的身体行动嘛。在乙死亡结果出现之前，丙在那边跳绳或跳舞。好，那我们现在问，请问某丙的跳绳或跳舞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那我们会怎么判断？没有甲的跳绳，没有丙的跳绳，没有丙的跳绳或跳舞，乙会不会死？乙还是会死，因为甲的那个扣扳机会让乙死嘛，是不是这样子？没有丙的跳绳，乙还是会死。好，所以你看，非 A 人 B，A 不是 B 的条件，丙的跳绳就不是乙死亡结果的条件嘛。好，条件说其实它是怎么判断？它就是乙哦，结果出现的时候当做一个据点，然后以结果出现前的那些行为把它列举出来，用一个假设性的判断方法，这个行为如果不存在，就是消除法嘛。这个行为如果不存在，对结果的影响如何？如果是这个行为不存在，结果还是会出现，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就没有因果关系。如果这个行为不存在，这个结果也不会出现，这个时候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就有因果关系。好，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子，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后果，这个时候这个行为跟这个结果发生有条件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后果，依然有这个后果，这个行为跟结果就没有这个条件关系。好，这是条件说的一个判断的一个方法。那为什么条件说被称为等价说呢？因为条件说呢，它就是把结果出现前的行为都排出来之后，然后用这种假设性的消去法来界定说这个行为跟结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它其实能够排除的是跟结果无关的都排除，可是跟结果有关的，跟结果有关的是不是都会留下来，对不对？而跟结果有关都留下来之后，到底哪一个行为对结果来讲，我们价值判断上影响力最大，它不做任何的说明，它只是说这些东西都跟结果的发生有关。比如我们如果把这个例子再延伸，甲当时呢，乙死亡之前，甲当时怎么样，拿了枪对乙扣扳机，可是为什么在甲扣扳机的那个时候，甲手中会有这一把枪呢？其实是在五分钟前，这个丁呢交付给甲的。所以我们可以说，如果没有丁交付给甲这把枪，甲就没有办法拿到这把枪，他就没有办法在那个时间点扣扳机，而导致乙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呢， 没有丁交付这把枪给甲，事实上就没有那个时间点以死亡结果的发生。显然丁的交付枪支给甲跟甲的扣扳机对乙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可是在这两个里面，到底丁的交付枪支跟甲的扣扳机哪一个对乙的死亡结果影响比较大，条件说呢没有提供任何的说明，他只能够把没有条件关系的那个跳舞跳绳把它排除，剩下的就是都有条件关系，但是哪一个影响力比较大，条件说没有说明。所以条件说为什么被称为等价说，只要被判断有条件关系的，在条件说的判断上都是一样的价值，都是有关联性的，有关联性，所以条件说又被称为这个等价说啦。那你看我刚才在讲这个条件说的一个判断的时候，他虽然是用一种假设性的方法，把某个行为客观上虽然存在，可是假设它不存在之后对结果的发生是如何，它是一种假设性的判断，可是它这假设性的判断还是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前提，建立在我们所判断的事实是结果出现前的事实，因为如果是结果出现后的事实，逻辑上来看它就对结果没有影响力。如果我们把结果出现后的事实考虑成为，把它成为条件说要考虑的一个因素的话，那我们永远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在当时的客观事实里面哪一个行为对结果发生有因果关系。比如说今天这个，我们可不可以把这个，例如说举这样的例子，甲现在开枪打乙，甲在什么地方开枪打乙呢？甲开枪打乙的这个地点是在这个机场，而当时乙正要坐上这班飞机。甲在乙要坐上这班飞机的前一分钟，在乙上飞机之前一分钟，在100公尺外用长射程的步枪击中乙的脑袋，然后乙死亡。就乙呢，当时就没有坐到这班飞机。那当时机场很乱，清理之后，后来这班飞机还是怎么样？还是起飞了。可是没想到起飞之后，这班飞机因为这个故障老旧，在天空空中解体，最后是全数罹难是这样子。好，那现在我们看到了以死亡结果出现前呢，甲扣了扳机。那请问在判断甲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判断？没有甲的扣扳机，乙还是会死，因为如果我没有开枪打乙，乙当时呢，客观上的事实就是他正要上这班飞机嘛。那上了这班飞机，这班飞机不是后来在空中这个解体，后来里面的乘客都全数罹难嘛，没有任何人身亡。那我们可不可以假设说，今天没有甲的扣扳机，乙其实还是会死于这个空中罹难这个事件。其实我们不能这样判断，因为这班飞机后来这个起飞之后，空中解体之后，乘客全数罹难，是以死亡结果发生后才出现的事实。如果我们可以把以死亡结果发生后才出现的事实作为一个考虑的因素的话，那么实际上我们就没有办法判断到底哪一个行为跟结果的发生是有关联性的。条件说的判断就是要以结果发生作为一个据点，只能判断结果发生前的所有事实，不能把结果发生后的事实考虑进去。好，所以你看我在这个条件说这边的说明里面呢，有第一段话，这一句话就是你在看那条件说要注意结果发生后的事实，我们不能以假想的因果关系来排除对结果的条件，指的就是说条件说的判断一定要以结果出现前的事实作为判断的依据。虽然条件说的判断是一种假设的判断，就是我刚才讲消去法嘛，对不对？好，但是它判断的基础还是要以结果出现前的事实，结果出现后的事实不应该考虑。好，我再举一个例子你想想看，你是类似的，但我这个是我拟好的例子，你不要管说这里面的内容到底在现实世界上可不可能发生。我们假设如果有一个病人他病情非常的严重，所有的医生都已经判断他绝对活不过今天晚上的12点，那我们先把这个当成是一个真实的事情，说他绝对活不过晚上12点。好，就到了12点的时候，他的那个心跳呼吸呢可能会在那个机器上会呈现一条线，然后就死了。好，这个是医生说他绝对活不过晚上12点。 现在呢刚好是11:55，这个某乙呢他的心跳跟呼吸都还在啊。那某甲呢就进去了这个医院的加护病房，对着这个某乙的脑袋开枪，在11:55的时候，甲对乙的脑袋开枪。开枪之后呢，哈，在11:55那个时候，乙的心跳跟这个呼吸在机器上就呈现一条直线，就停止了，都是这样子。好，那我们来判断，请问乙呢，他的死亡跟甲的扣扳机的行为有没有因果关系？甲可不可以这样抗辩？如果没有我的扣扳机，没有甲的扣扳机，乙还是会死。因为乙病情这么严重，会在12点死。可是你要知道，乙会不会在12点死？事实上，那是一个在当时在乙死亡之前都没有出现过的一个事实，没有办法被证明的一个事实嘛。那个是一个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实。条件说的判断不能以未来才会发生的事实作为条件说判断的基础。如果我们可以把未来事实作为条件说判断的基础的话，那以杀人罪为例，没有人可以构成杀人既遂罪。因为任何一个人可以说，如果我没有开枪打他，他还是会死。因为到目前为止，没有人长生不老，将来有一天一定会死。好，我们不能做这样的判断，因为那都是死亡结果出现后，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出现的事实啊。所以条件说的判断，你一定要掌握一点，一定要以结果的出现当做一个据点，然后你呢，要依照这个题目所假设的事实，把每一个行为或某一个情状的事实依照时序排下来啊。如果我们今天是在办一个案件，假设我们用条件说来判断因果关系的话，我们要确定死亡结果是在几点几分嘛，对不对？那是在几点几分之前有哪些事实出现过，然后我们才有办法判断到底哪一个事实跟结果的发生有条件关系，哪一个事实跟结果的发生没有条件关系。至于结果发生后才出现的事实，那就不成为这里考虑的一个基础啦。好，这个是所谓的这个结果发生后的事实啊，不能用假设的方法来排除这个因果关系。但是结果发生前的事实，可不可以用这种假设的方法来排除因果关系？是可以的，因为你要知道，条件说的判断本来就是一种假设，假设它不存在，对结果的变动影响是如何？所以你千万不要误解哦。条件说就允许可以做假设的判断，如果它不存在会如何，或是这样子。可是这个前提一定是结果出现前的事实才能作为判断的基础啊。那这个是关于这个条件的这个因果关系。那你看我这边第二点哦，在2-36页这边有个第二点，有一个叫救难因果关系的阻断。其实这不是条件说里面的一种所谓的这个理论，我用这个标题只是提醒各位说，因为有一些书本上他可能会曾经提到这个名称，我大概有在2-3本书本上都有看过所谓救难因果关系阻断这样的名词啊。它是一个德国学说曾经举过的一些比较经典的案例啊，称作救难因果关系的阻断。你会发现他在判断因果关系的时候，他也是假设，可是你要注意，他这个假设并没有错，重点是结果发生前的事实是可以做假设性的判断，但是结果发生后的事实，那因为是在结果发生以后，逻辑上就跟结果无关，那个就不能够成为判断的一个基础啦。好，那什么叫救难因果关系的阻断呢？你可以看一下我们举的这个例子，车祸发生后有人恶意破坏救护车的轮胎，延误就医。到底这种破坏救护车轮胎延误就医，后来看到病患死亡了，会不会被认定有因果关系呢？其实这里的重点是，如果他今天破坏救护车的轮胎是在死亡结果出现前去破坏救护车的轮胎，他当然要把它考虑进去，对不对？如果是死亡结果出现后才破坏救护车的轮胎，那当然是死亡结果出现后才产生的事实，本来就不应该成为条件说考虑的因素嘛。好，所以前提要件一定是在死亡结果出现前他去破坏救护车的轮胎。好，那是不是代表破坏了一定会有因果关系呢？那我们还是要做这样的判断，没有它的破坏对于结果的影响是如何。如果它不破坏救护车的轮胎，救护车是不是就可以及时到达现场？及时到达现场之后，是不是在一般的科学原则或者是一般的医学的原则里面就可以怎么样让死亡结果不发生嘛？好，比如说今天某甲看到了某乙发生的车祸，结果某甲一看，哎，这个某乙发生车祸，某乙刚好是他的仇人嘛，这样子。那某乙发生车祸， 身受重伤，某甲发现之后，某甲当然没有上去再压他一下，某甲只是想民众看到了一定会通知救护车来救你，如果他把救护车轮胎戳破之后，救护车可能出发时间会被拖延，这时候呢你可能就会因此呢这个死掉，因为救护车比较晚到，没办法及时救他嘛。所以他看到这种情况之后，他立刻跑到这一个地区哦，唯一有救护车的地方，把所有的救护车的轮胎都戳破，好，轮胎都戳破，好，假设这边有好几部车辆，轮胎都被戳破，结果现在呢，这个救护车呢，啊，救护车，他要出发的时候，发现轮胎破了之后，他呢先去换轮胎，好，换轮胎，然后才到现场，结果呢，到了现场之后，你已经怎么样，气绝身亡。好，那我们现在要问，甲的戳破救护车轮胎的这个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其实依照我这边给各位的资讯，其实大家其实还是应该很清楚知道，只提供这样的资讯根本没有办法做一个清楚的判断。你要有什么样的资讯？我跟你讲，条件数的判断要以结果的出现画上一个句点，对不对？首先，你针对乙的死亡，你要先把要认定他死亡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当然了，这种东西有时候没有办法做绝对精确的判断，可是他还是有办法做个判断。假设啦，我们现在假设啦，哦，好，监视录影带有看到什么时候发生车祸，然后呢，法医最后认定，假设是在当天的11:30，认定他那时候死亡了。好，11:30死亡。如果这个例子很明显的是甲呢去戳这个救护车的轮胎，是在11:30死亡之后，代表是死亡结果出现后才产生的事实，逻辑上就跟死亡结果不会有关联性嘛。可是如果说今天某甲是在11:28戳破轮胎，或11:18戳破轮胎，那个意义可能就不太一样哦。如果他是在11:28跑到这个地方把轮胎这个戳破了，虽然是在他死亡结果出现前，但是不代表一定有条件关系。我们还是要判断，如果没有甲戳破这个轮胎，事实上乙对乙死亡结果变动如何，我们可能还是会说没有条件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救护车其实轮胎没有戳破，当他可能在11:28或29接触到通知的时候，他出发，他也不可能1分钟之内到达现场，对不对？这个时候甲的戳破轮胎跟乙的死亡结果，即使在他之前经过我们的刚才那个判断，没有甲的戳破轮胎的行为，仍然有乙11:30死亡的结果，所以我们还是认为没有条件关系嘛。可是如果说今天甲是在11:18戳破轮胎，而今天呢，这个。我们说消防队呢，或是说这个救护车这个单位呢，他就是在大概11:19或11:20的时候接受到报案，因为他11:18戳破轮胎嘛，就出来要出发的时候，11:19:20说报案要出发的时候呢，发现轮胎破了，结果呢又花了5分钟来换轮胎，结果花了五分钟换轮胎，等于说到了11:25才从这边出发。到达现场的时候，这个乙已经怎么样？流血过多而死亡。如果是这样的情况的话，那我们可能就会判断，如果没有甲这里戳破轮胎，这个救援队呢，在11:20就应该可以出发，也不会延误这5分钟嘛，是不是这样子？那如果说这边的距离可能只有，例如说3分钟的距离的话，他可能可以在他死亡之前就到达了，对不对？再考虑到他的一个伤势，因为医学上他可以做一个这样的一个判断，就是说依照你今天这个受伤的一个部位，人的血液哦，占多少在身体里面多少的比例？那个血管动脉破裂之后，血流出来，它流的时间有大概有多久的时间？如果没有及时给它止血，或者是做一些急救的话，它大概就不可能活在世界上，这是可以判断的。因此，还是可能可以得出，没有甲戳破这个救护车轮胎，可能就没有以11:30的死亡结果，就是因为甲戳破这个轮胎，让他晚五分钟到，所以呢，因为晚五分钟到，就没有办法呢，哦，这个及时把他救活。如果早五分钟到，依照当时的这个已受伤的状况，他的血流出身体以外，不至于有这么大的比例，所以人应该还是可以被救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甲的这个行为，对乙的死亡结果，那就有条件关系。 我这里没有说一定如何或一定如何，那就要看客观上的一个事实。只是这里要提醒各位几个点，就是你在探讨条件说的因果关联的时候，你要注意要以结果发生作为一个据点，只判断结果发生前的事实，而是这样子。那你在判断这些事实之间的关联性的时候，当然还是要运用科学原则。这些科学原则包含了这个自然界的知识，包含物理界的知识，包含医学上的知识，都要作为这里的考量。其实我要跟各位讲，条件说的标准非常的简单，可是实际上它的前提还是建立在一个已经被证明的科学原则。比如像我们刚才讲的最简单的例子，越简单的例子越难说明。我们说今天某甲对某乙扣扳机已死了，我们最后的结论是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因为甲扣扳机乙才死。那如果我问你为什么，那你要判断，在我们刑法上你要判断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这个标准，这个结论，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你是要先建立一个科学原则。这科学原则是什么？科学原则，子弹这种东西进入人的身体会对细胞有所破坏，细胞被破坏，这个时候人的生命会结束。这个科学原则要被建立起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操作我们刑法的条件关系。没有甲的扣扳机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一旦科学原则没有被建立起来，刑法上的条件说根本没有拿出来判断的一种可能性啦，无用武之地啦。比如我们举个很夸张的例子，现在我们看到乙死亡了，好，结果乙的身体里面经由医生解剖之后发现有一个代号 A 的金属成分，假设我们现在叫代号 A， 好，那现在呢？这个，如果我们今天判断说这家工厂假所这个经营的工厂被抓到有长期排放废水，排放的废水里面也被证明有代号 A 的这个成分，好，那请问乙的身体里面有大量的代号 A 的这个金属成分，甲排放废水里面也有代号 A 的成分，可是请问这样的一个事实就能够让你判断如果没有甲的排放废水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还是没有甲的排放废水乙一样会死？首先是不是要有一个科学原则被建立，代号 A 的这个成分要有多少的量在身体里面会让器官衰竭产生什么死亡，也就是说科学家先要去证明这个东西对人的这个死亡在科学上的一个这个知识是什么，科学原则要能够被证明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能有办法去判断没有甲的排放废水是不是就没有乙的死亡结果，这样了解吗？所以你知道条件说的判断在刑法上它的标准其实很单纯，它就是一个假设法，它就是以结果出现前的事实作为判断基础，可是它的前提一定要先建立在科学原则已经被建立出来。你想看，如果在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科学家研究过代号 A 的这一个重金属的成分累积一定的量对人的身体的影响是如何，没有这样的一个数据实验出来，我们有没有办法去操作用刑法条件说的公式来操作来判断这里的因果关系的问题？没有办法嘛，前提要件一定是可是你要知道，即使在这个例子里面，我跟各位讲，科学原则即使被证明出来，我们发现乙的身体里面有代号 A 的这个成分，即使科学家告诉我们说 A 这个成分在我们身体累积了多少量会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科学家已经告诉我们这个原则，也不代表这个例子里面一定有办法判断出因果关系，因为它还有一个科学原则以外的一个前提事实的证明。像刚才我已经假设好了，第一个，到底这家工厂里面是否有排放废水，这是一个基础事实嘛？这都是要靠诉讼法的证据来证明嘛？它排放的废水里面有没有代号 A 的这个成分嘛？是不是都要证明？所以你看，条件说它的判断是建立在已经被证明的那些基础事实，甲有排放废水，这个废水里面含有代号 A 的成分，建立在乙死亡了，而乙的身体里面有 A 这个成分，以及呢科学原则也要被证明出来，这个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判断条件说，拿条件说的公式来判断没有这个行为就没有这个结果有条件关系，没有这个行为依然有这个结果那就没有条件关系。好，这是条件说的一个判断是这样的 那我跟各位讲嘛，其实考试很少考到非常非常精细，可是你最起码掌握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说如果真的以后考了一个，因为现在考试哦，有可能就是刑法刑诉考在一块，其中有一题是刑法刑诉合在一块，对不对？它其中可能有一部分是属于事实的证明问题，有一部分是属于刑法条件理论因果关系判断的问题，那当然你要分开处理啊。事实的部分那就是归刑诉法证据，事实被证明出来之后，科学原则被确认之后，你是不是就要运用条件说的公式来判断？但是你要知道你的论述的逻辑，就是你要以死亡结果作为一个据点，然后在死亡结果出现前的所有的关系的事实依照时间顺序排列下来，然后再用消去法说这个行为不存在对结果影响如何，这个行为不存在对结果影响如何，你才有办法一一判断每一个部分的事实是不是跟结果的发生有这个条件的因果关系啦。哦，是这样。好，这个是有关这个条件说的一个这个判断啊。接着那个择一的因果关系，这个比较复杂一点，我等一下再来讲啊。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第四点，好，第四点叫偏离常规的因果关系。这一个概念呢，哈，当然在刑法上它是一个曾经出现过的概念，不过在目前的刑法理论上它已经是一个这个过时的概念啊。为什么呢？啊，因为在条件说的判断里面呢，它只是要找出结果出现前跟结果有关联的这些条件的事实。至于这些事实在我们的价值判断上，我们的生活经验上会不会觉得很离奇，这个不是条件说所关心的。所以呢，在条件说的领域里面，偏离常规的因果关系它其实还是有因果关系，因为偏离常规是从人的概念出发，你看从客观世界上的角度来看，这个因就注定这样的果，其实没有所谓的偏离常规啦，一切都是老天爷精心安排的啦，没有所谓的偏离常规。我举个例子，比如说今天这个某甲，他有一天呢，哈，去这个逛夜市。那前几天呢，士林夜市呢重新开幕，人潮很多，拥挤的不得了。结果他在逛夜市的过程当中，哈，因为人太多了，很不舒服，他想要突破重围，就稍微用力一下挤了一下别人，结果就把椅哦挤的结果椅呢就跌倒。跌倒之后呢，后来呢，哈，这个甲跟乙对不起之后，乙也不以为意就回家了。结果回家之后，乙竟然一觉不醒，乙最后死了。结果最后认定的结果是因为乙因为呢，哈，有一个外伤，跌倒之后有一个外伤，然后乙呢，他有一个这个凝血因子不良的疾病，血友病，因为那个外伤导致他这个内出血之后呢，而他的凝血因子又有瑕疵嘛，不良，结果一直流血不止而死亡。好，那请问某甲在逛夜市的时候推挤乙的那个动作跟乙死亡结果之间有没有关联性？当然有关联性啊，没有甲的推挤其实就没有乙一觉不醒的死亡，因为是一环扣一环嘛，某甲的推挤加上乙死亡之前就有血友病这样的一个因素，这两个加起来导致怎么样乙死亡结果的发生嘛。所以甲的推挤跟乙在死亡结果之前就存在的这种凝血因子不良的这个血友病，对乙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都有条件关系。可是你看，从我们人的世界里面，我们去看这个经验的事实，我们就说，这个在我们生活经验上很难想象得到。说我今天逛夜市很挤，推人家一下，他跌倒，大家呢都这个觉得没什么关系，回家之后竟然一觉不醒，在我们经验上是很难想象的，对不对？所以我们会说这个不是我们经验上可以预期的，我们说这叫偏离常规。偏离常规就是说超出我们经验上的预期，可是我们条件说呢不考虑这个因素，条件说呢是把跟结果有关的都认为有条件关系，都有因果关系，至于在经验上难以想象，那个不是条件说要考虑的因素。好，我问各位啊，如果在早期啊，100年前啊，刑法学界对因果关系就采条件说，那如果碰到偏离常规的这种情形，他们会怎么处理？他们会否认因果关系吗？不会，他们还是认为有因果关系，因为条件说根本不考虑这一点嘛，对不对？可是他们会在哪个地方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自己推论一下，会在哪里解决？刑法处罚一个人，不是只有客观事实就够了，还要求主观上的故意跟过失。所以在当时偏离常规的问题，一定是放在哪一个位置来处理？ 因为你难以想象，所以我就难以说你对死亡结果的发生有认知或抑郁或是有预见的可能性，所以一定是从故意跟过失把它排除，说你不构成犯罪的理由并不是没有因果关系，而是因为没有故意跟什么过失啦。好，当然这个例子某甲把某乙推倒，当然针对他受伤部分是有过失，可是针对死亡的部分，因为他没有预见的可能性嘛，所以我们对于死亡的部分，我们并不能认为说他今天有什么有所谓的过失啦，这样了解吗？好，所以这个例子在以前一定是从故意过失那个地方排除他构成这个杀人罪跟过失致死罪的一个成立啦。好，那条件说的那个时代呢，他这个没有所谓偏离常规的问题。哦，偏离常规跟因果关系无关，它应该只是主观面故意过失的一个考量。哦，好，那你要知道目前哦这个问题哦，事实上这条件说已经不会有人再去提到了啦。哦，因为本来就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嘛，现在有关偏离常规的问题依然有两个管道可以解决，你当然还是可以依照早期的结构直接放在故意过失去解决它，但是现在呢有另外一种结构，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对结果犯的判断不是只有因果关系，还要有一个什么结果规则嘛？在一个人的经验上难以想象的事情，把它当成是行为人他的行为制造出来的作品，认为行为人的行为已经制造了刑法要谴责要处罚的一个法益侵害的事件，可能并不合理啦。所以有关偏离常规的问题，现在一部分的人大家就认为是在结果规则这个地方就可以把它排除掉，就是说即使有因果关系，但是乙的死亡结果在价值判断上还是不能归咎给甲，在结果规则这边解决，已经不放在因果关系这里去处理了啊。因为条件说本来就不考虑到这一点了啊。好，这个是关于偏离常规的因果关系，还是有因果关系了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啊，下面还有一个所谓的超越的这个因果关系啊。超越的因果关系这一个名称哦，其实在条件说的领域里面其实也应该算绝迹了啦，哦，是这样，只不过因为曾经提出来的理论哦，那还是让大家知道一下所谓的超越因果关系哦，其实在我们国内哦，我看的教科书里面哦，我觉得依我的观察啦哦，曾经出现过两个案例，两种说明，我觉得有一个是正确的，有一个是错误的，那我都把它并列在这边，然后跟各位做个评论啊。好，超越的因果关系呢，有人举这样一个例子，假设这样子，好，某甲他有一个计划，好，假设杀丙的计划，那他呢啊，要下毒，他下代号 A 的这个毒药下毒，我们先把科学原则假设出来，代号 A 的这个毒药在身体里面累积了这个一公克，好了，累积的这个一公克会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这个是科学原则。那甲呢想要杀丙让大家都没有察觉，所以呢他对比下这个代号 A 的这种毒药的时候，他是分十次来下毒，分十次来下毒，他每一次下 0.1， 每一次下 0.1。 当然这里啊，其实如果真正在诉讼实务上啊，我这种假设其实很奇怪，每次下 0.1， 对不对？加起来就是1吗？事实上人会新陈代谢，不代表会累积到1啦啊，所以有时候代谢掉的东西都会成为考虑的因素。好，我先假设怎样，他每次就下 0.1， 而这种毒药会一直累积上去，代表说如果依照甲的计划，他要下几天才能够把丙毒死，他如果每天下 0.1， 买一杯奶茶给他喝，就下 0.1 的毒药，要连续十天嘛，对不对？这是他原本的计划是这样。现在他下毒呢，只到第五天而已，只到第五天，代表丙呢在他身体累积的量，其实在第五天的时候只到 0.5 而已。依照这里的科学原则，一公克会导致死亡结果，反正现在只有 0.5 而已嘛。好，那当天的丙呢，哈，他呢出来逛街，在路上呢碰到他的仇人，这个仇人乙呢看到丙出来了，拿了一把枪呢，对着丙的脑袋直接开一枪，丙就死了。好，那我们先来判断，甲的下毒跟乙的扣扳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这里其实有两个科学原则，其中一个科学原则是比较需要证明的，就是代号 A 的毒药一公克会导致人家死亡，这不是我们今天就是说生活常识可以理解。可是子弹进入人的脑袋里面会导致细胞死亡，而细胞破坏而死亡，这是一个常识嘛，对不对？好，那我们基于这两个科学原则，我们来判断 甲的下毒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那就是依照刚才的那个假设法，没有甲的下毒五天的这样的行为，丙会不会死？丙会死啊，因为在第五天的时候，事实上乙就对了丙的脑袋扣了满级嘛，是不是？所以没有甲的下毒，丙依然会死。得出的结论是甲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本来就没有条件关系，是不是这样子？好，那我们再判断乙，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依然用那种消除法。如果没有乙的扣满级，乙的扣满级不存在，丙会不会死？请问丙在哪一天死？在第五天的时候死嘛，对不对？没有乙的扣满级，丙会不会在第五天死？不会，因为依照这里的科学原则，0.5公克并不足以导致丙死嘛。所以代表得出的结论是，没有乙的扣板机就没有丙的死亡结果。代表这个例子证明是不是有条件关系？其实依照条件说的判断公式，很清楚的可以得出来，甲的0.5公克的这一个连续五天的下毒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没有条件的因果关系，而乙的扣板机的行为没有乙的扣板机就没有丙的第五天的死亡嘛，对不对？所以这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自然得出甲没有因果关系，乙有因果关系的结论。从头到尾，我们都不需要用到其他的理论或名称，我只要用那条件数的公式就直接得出结论嘛。可是，在当年曾经有人把这样的案例说，某甲的行为本来依照他的计划慢慢的去进展，本来可以导致结果发生。那个本来事实上是计划的内容嘛，本来可以导致结果的发生，可是中间介入了一个独立的强而有力的因素，导致呢原本应该可以有因果关系，可是却因为这个独立的强而有力因素的介入，导致这里的因果关系被切断，而由乙超越了甲。所以曾经有人把这个例子称为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的因果关系，曾经有人这样用过。可是我跟各位讲，如果有人用这个名称在举这个例子的话，好，其实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个例子里面，我根本不需要用那两个名称，我自然得出了甲没有因果关系，乙有因果关系。用那个名称其实是多此一举嘛。啊、哦，所以如果你在教科书看到说这个例子有人用超越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中断，事实上我觉得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不需要用到那个名称，答案就已经出来了。那个名称本身没有任何的意义。啊、哦，所以如果有人用这个例子，哦、来说明因果关系中断或超越因果关系，我认为那是一种错误的讲法啦，好、哦，错误的讲法，没有实意。真正用到这个名称，其实应该在哪个案例呢？应该是在这样的案例啦。例如说，今天某甲，啊、哦，他基于杀人的故意杀丙，啊、哦，结果丙呢，甲基于杀人故意杀丙，丙没有当场被杀死，丙身体受伤，丙就逃，甲就追，就没追到丙就逃走了嘛，对不对？可是丙受伤之后还蛮严重的，他就在某个医院疗伤。可是因为丙受伤的部位是在腿部，所以腿部就包扎裹石膏。丙的另外一个仇人乙呢，哈、哦，被告知说丙在那边啊、哦，有人通风报信说丙在那边疗伤，乙就火速赶到医院去。丙因为脚部受伤，行动不便，所以乙追来的时候，丙没有办法逃离那个病房，就死于乙的刀下。好。这个例子里面，我们知道丙死亡结果出现前有两个人的行为，一个是先前甲刺伤丙的行为，一个是乙在那个病房把丙刺死的行为嘛，对不对？那请问甲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呢？这个例子跟那个例子一样吗？这个例子跟那个例子不一样。为什么不一样？因为这个例子是没有甲的这个行为，没有甲的这个行为，事实上丙不会在那个时间点死掉。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甲没有刺伤丙，丙不会受伤，丙不会受伤就不会到医院去疗伤嘛。那不会到医院去疗伤，就不会碰到后来进来追杀的这个乙。更何况丙呢，在医院疗伤的时候，就是因为甲前面的刺伤了丙的腿部，丙呢裹了石膏，行动不便，才没办法逃离现场。这是我刚才假设的嘛。所以你看这个例子里面，没有甲先前刺伤丙的行为，就没有在那个时间点丙死亡的一个结果嘛。所以显然甲刺伤丙的行为事实上是丙死亡结果的一个条件，一个条件。那乙呢，如果没有进去追杀丙，丙其实也不会死在那病房里面，所以乙也是一个条件。这两个例子里面、这个例子里面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都是条件，跟这个例子不一样。这个例子呢，即使没有甲连续下毒0.5公克这样的行为，乙还是会在丙出来逛街的那个时候 扣扳机把丙杀了嘛，所以这个是没有因果关系，很明显这个例子是都有条件的关系。那现在的问题是，请问都有条件关系的情况下，这个例子我们都讲，甲当时也有杀人故意，乙当时也有杀人故意，那是不是应该甲也杀人既遂，乙也杀人既遂呢？这个例子在早期哦，认为乙是杀人既遂，没有疑问啊，而是这样子，因为丙本来最后就是死于乙的追杀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大家讨论一个问题是，甲当时基于杀人故意杀丙，丙没有当场死亡，他逃离现场之后，在医院疗伤，他的伤势也稳定了。现在有一个人介入，而丙呢，就是因为乙的介入而死。即使甲的行为跟丙最后死亡结果客观世界上是有关联性，可是我们可不可以主张，因为乙的介入会导致丙的死亡结果，甲不需要负责，甲只需要负他前面杀人未遂的刑责？在条件说的时代，这个例子就有人提出了一个理论，乙的行为的介入导致甲对丙的死亡结果不用负责，但是当时不是用这个名称，不是用这个文字说不用负责，当时是说因为乙的介入导致甲的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为之中断。但它的概念是先有条件的因果关系，但是最后用乙的介入把它视为因果关系应该中断了，目的就是要让甲只构成什么杀人未遂。好，是这样。好，这个是当时的所谓的因果关系中断理论，或者说乙的行为的介入超越了甲，甲就不需要为丙的死亡结果负责，称为超越的因果关系。这个例子哦，用超越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的中断，这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说明啦。只不过这还是一个早期的看法。请问现在我们对于这种例子啊，对于这个例子我们怎么说明？我们一定这样讲。甲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因果关系，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也有因果关系，好，这样。但是丙的死亡结果可不可以认为是甲行为的作品？这个地方在哪里判断？结果规则，也就是说，因为乙的介入可能在价值判断上导致丙的死亡后果，只应该由乙来负责，而不需要由甲来负责。这个是在结果规则里面的检讨。好，所以呢，可以说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我们现在已经不用这个名称，可是这个概念还是现在被吸收到结果规则里面的一部分啦。好，那条件说还是做好他自己的一个工作，他判断的范围就是只有行为跟结果的发生有没有客观世界上的关联性，不需要去考虑到这个结果由谁的行为来负责，这是另外一个规则的问题。好，这个是关于这个超越的因果关系或因果关系中断。我这边举两个例子，前面的例子事实上是错的例子。好，那我提醒各位不应该用因果关系中断这个名称，后面那个例子可以用，可是这还是一个早期的说法，现在也不流行了，现在都已经是属于规则的一个问题。虽然我说这个是一个早期的说法，说乙的行为的介入中断了甲对丙的死亡结果的因果关系，这是一个很古早的讲法，但这个古早的讲法不代表你在现在就看不到，因为你要知道我们最高法院的法官啊，年纪有时候都很大，审判刑事审判经验可能每个人很多人都超过大概25年、30年，所以他你看到他常常看到的教科书，可能连林三年老师的书他未必都有看，他看的是什么韩中模啊、楚建宏啊、以前最高法院院长啊、陈福生啊，对不对？陈福生不是只有刑诉也有刑罚啊，而是这样子哦。所以呢，他们早期的教科书里面比较常会提到像因果关系中断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虽然现在呢已经不流行了，可是在他们的判决书里面偶尔都还可以看到，民国90几年的判决都还是可以看到因果关系中断这样的名称啊。好，这个是我们实务上呢曾经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好，这是有关条件说啦。好，条件说，那我把条件说讲多一点，就是说这个地方呢因为它是德国刑法学界因果关系的通说，所以各位应该要了解详细一点。而且我觉得条件说虽然在国考以往的考试里面很少单纯考条件说的问题，可是我跟各位讲其实这是一个最基本的一个逻辑，尤其是这个地方的问题涉及到刑事说法事实的一个证明，用证据来证明，另外一个是刑法条件理论的一个运用，那是两个层次的一个问题，一个是诉讼法证据对事实的证明，是这样子。好，另外一个是这个刑法理论的一个运用，要把它分开来。有时候你难以判断行为跟结果之间有因果关系， 不是条件理论的错，而是什么？而是在诉讼法上，这个证据没有办法证明某一个基础事实，或是某些证据没有办法证明某一个科学原则，所以你难以运用刑法的条件理论嘛？就像我刚才讲的那个下毒的例子，如果没有任何一个人曾经研究过那个 A 的成分对人的死亡因素是如何，我们怎么判断因果关系呢？是这样子啊、哦。那这个东西的，所以你要刑法理论的运用还是建立在事实的认定，然后这个事实的认定要考虑到证据，要考虑到科学原则啊。那这个尤其是在很多死亡，尤其是医疗案例里面特别的重要。往往它碰到的并不是我们刑法理论上的问题，而是一个事实对于这证据对事实的证明，或是科学原则的一个认定啊。像我跟各位讲啊，在我们目前呢，我们现在当然大部分生病的时候都是看西医嘛，很少人看，比较少人看中医，或是中西医都有看啦、啊。那西医当然就有很多这种药嘛，哦，那这些药呢，哈，其实吃了之后，可能98%的人吃了没事，然后而且有可能病会好。可是同样一颗药，哈，这个药某一种人吃了之后，哈，他反而不是病会变好，他反而会死。同样一模一样的药哦，那个人吃了会死，因为他身体带了某一些特殊的基因，这个药对他来讲反而呢会加重他的病情，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如果说在当时没有人研究出这样的一个科学原则的话，我们怎么样判断说医生这个投药跟他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呢？因为在一般的科学原则里面都认为这个药对那个病是有注意的，不会导致死亡的。可是如果有另外一个科学原则说这个药在那种病人在这种基因的情况下反而会导致死亡，有这种科学原则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去认定医生的投药跟他的死亡结果有没有因果关系啦。当然至于医生有没有过失，那是另外一件事情嘛，另外一件事情。好，所以你要知道，就是说我觉得考因果关系条件说这个领域哦，最起码能够测验同学哦，就是说把两个部分分开，一个是纯粹刑法条件理论的运用，那其实是简单的啦，是这样子。另外一个是什么呀？程序法上有关证据对事实的认定，以及呢科学原则的一个证据对科学原则的一个认定，是这样子啊、哦。你要知道啊、哦，我们常在诉讼法讲说，某个事实要用证据来证明，有一些科学原则本身就是一个要被证明的对象，科学原则本身也是一个要被证明的对象。但是有时候为什么不需要证明？众所皆知之事无庸举证，请问法官在讲某甲扣扳机导致乙死亡结果发生的时候，他需不需要先证明一个科学原则，说今天子弹进入人的身体里面对细胞产生怎么样影响，然后会死亡？不需要，因为这科学原则已经再明显也不过，已经成为我们生活中的一种常识嘛，是不是这样？可是有些科学原则本身，它是不是一个确立的东西，它本身就要先去证明嘛？只有那个科学原则已经被确认出来之后，刑法的条件理论才有派上用场的余地啦。好，这个是我觉得在条件说这个部分呢，最起码可以让你比较了解一下这些事实跟这些理论运用之间的关联性。好，接着呢，我们最后来讲一下哈，在条件说的领域里面有一个比较麻烦的，有时候大家看老半天呢还看不太懂，其实这个部分真的是比较不太容易理解了哈。被称为择一的因果关系，这个择一的因果关系呢，书本上的讲法哦，我觉得还是有一些些不一致的地方。有些老师呢会提到说啊，这是条件理论的补充理论，有一些老师呢就没有特别强调这句话啊。那我们先不要管哪一种讲法觉得比较合理，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不是合理不合理，是每个人的理解不太一样了啊。那怎么样叫做择一的因果关系呢？那像我们林老师书本上是说，这个是条件理论的补充理论，他这样讲，他说两个以上单独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我把单独两个字，你有没有看到我把它框起来，单独都可以造成结果发生，可是在个案中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每个事实都是结果的条件。为什么他要特别强调这一句话？这句话如果不强调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啊？大家担忧的是什么样的事情啊？那他们认为如果没有强调这句话，可能会产生一些判断上的一些矛盾啊。我们举一个所谓择一因果关系的案例， 我们就以我们书本上常看到的例子下毒为例啦。假设我们说刚才说代号 A 的毒药一公克在人的身体里面会导致死亡，这个是已经被确认的一个科学原则。那我们举两个案例你比较一下，如果这个案例是这样，某甲跟某乙互相不认识，他这个不约而同的要毒杀丙，那他们都知道他们手中代号 A 的毒药很毒，可是其实他们对那个科学原则并不是很清楚啦。当时呢，甲拿这个毒药，它只有0.5公克，而乙也只有0.5公克。那当然呢，他们不仅不知道说这种毒药要多少量才会导致死，他们只是知道说这很毒嘛，好是这样。结果他们呢，互相不认识，不约而同的都潜入丙的办公室里面，在丙的那个茶水里面下毒。甲的0.5公克放进去，加上乙的0.5公克放进去，刚好呢就等于1公克。结果丙回来之后喝了这杯水呢，后来呢就死了。请问丙喝了整杯水，里面还有1公克死亡，符不符合这科学原则？符合吗？代表甲的0.5公克跟乙的0.5公克对丙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如果你依照刚才的公式判断，没有甲的0.5，丙会不会死？不会死嘛，因为只有乙的0.5，丙不会死啊。没有乙的0.5，丙会不会死？不会死，因为只有甲的0.5，丙也不会死。所以显然这个例子是甲的0.5加乙的0.5一起加起来之后导致丙死亡的结果发生。这种因果关系用条件说就直接可以判断出来的嘛。我们一般称这种因果关系哦，书本上给它的名称叫做累积因果关系。叫做累积因果，甲的0.5加乙的0.5合在一块，丙死亡发生了嘛。好，就这两个因素 合成之后，丙死亡结果发生，这个本来依照条件说的判断本来就没问题嘛。好，那他们现在认为有疑问是哪一个问题呢？例子是这样啊、哦，甲呢在这个丙的茶水里面下毒1公克，乙也在丙的茶水里面这个下毒1公克。代表丙的这杯水里面1+1就有2公克的毒药嘛。好，就丙回来之后喝了水，喝下去之后后来死了。你看依照科学原则，1公克会死亡，2公克会不会死亡？2公克当然就已经前提包含1公克，当然他也是死了嘛。好，就是死了。我们看到甲下的1公克，也看到乙下的1公克，最后丙的死亡结果发生，这个死亡当然符合刚才那个科学原则，因为1公克会死，2公克当然也会死啊。好，那可是呢，当我们在用条件说判断的时候，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没有条件关系？如果依照我们刚才讲的条件说的这种假设性判断消去法，现在丙死了，丙死亡之前有这两个行为，好，我们用假设它不存在，没有甲的行为，丙会不会死？丙会死，因为乙的那一公克就会让丙死，符合科学原则嘛。好，依照这边讲的话，非 A 人 B， 没有甲的行为，丙还是会死嘛，所以甲的行为没有条件关系。当我们判断完甲之后再判断乙，如果我们说乙的行为不存在，丙会不会死？还是会死，因为甲的那一公克会让丙死嘛，是不是？所以得出的结论是乙也没有条件关系。他们担心说以这个例子来讲，丙最后死了，抽象来看，甲单独1公克都会导致丙死亡，符合科学原则，对不对？可是呢，在这个例子里面，如果我们依照条件说刚才的判断公式，这种假设性的判断、消去法的判断，甲的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没条件关系，因为它不存在，丙还是会死；乙的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也没条件关系，因为乙的行为不存在，丙还是会死，因为甲的行为让他死嘛。最后得出的是，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都没有条件关系。他说：“这不是矛盾吗？”我们用常识，他们认为说，我们用我们一般经验上知识，应该可以知道丙的死亡结果应该是跟甲跟乙有关。可是依照我条件说，刚才公式的判断，得出的是甲的行为没有因果关系，乙的行为也没有因果关系。所以呢，他们认为条件理论似乎存在的某一点、某一种瑕疵。那个瑕疵是在于说，如果每一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可能就会产生判断上的一个谬误。所以有人说这是条件理论的补充理论。他怎么补充呢？他说每一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 但是如果他们共同发生效力时，每个行为都是结果的条件。也就是说，要在这个例子里面得出的结论是：甲的行为有条件关系，乙的行为也有条件关系。他们说要做这样的补充。当然了，这算不算是一种补充？我觉得可能要看你怎么去理解。其实就我来讲，我认为它不是一个补充啊。我认为哦，这个例子符合条件关系哦，它的前提还是要先建立在一个什么样的事实呢？你有没有看到我这边框起来的第二个部分？共同发生效力。前面的第一句话，两个以上单独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其实它是一个抽象的判断。请问我各位，我问各位啊，我们如果抽象的单独来看哦，请问甲的一功课足不足以导致丙死亡结果发生？我如果抽象问各位，这个甲的下毒有一功课，请问他的行为足不足以造成丙死亡结果发生？你一定会说可以啊，因为他本来就符合科学原则嘛。可是这还是一个抽象的判断，它不是一个具体的判断哦。事实上，我们今天探讨所谓的因果关系，它不是一种抽象式的判断，它是一个个案中具体事实的判断。你要说甲的行为跟乙的死亡结果，跟乙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其实在这个例子里面，你在诉讼上还是要证明一件事情啦。甲的一功课跟乙的一功课有共同发生效力的，有共同发生效力。因为如果说今天没有共同发生效力的话，你看逻辑上是不是有这种可能性？那个丙虽然吃了这两公克进去，有没有可能有这种情况？我先用假设啊，逻辑上可能不代表事实上一定可能啊。丙虽然身体有两公克，但是呢，乙的那一公克都没发作，只有甲乙的那一公克都没有发作，只有甲的那一公克有发作。我如果用我今天的逻辑来论述这可能性的事实，就是说，只有乙的那一功课有发作，啊，只有甲的那一功课有发作，乙的那一功课都没发作，因为甲的那一功课是不是就足以导致丙死亡了嘛，对不对？如果只有甲的那一功课有发作，乙的那一功课没发作，那其实结论应该是甲有因果关系，乙没有因果关系。如果乙的那一功课有发作，甲的那一功课没发作，那事实上应该是乙有因果关系，甲没有因果关系。但是也有可能是甲的那一功课跟乙的那一功课都有发作，这个时候丙的死亡结果是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对丙的死亡结果都有因果关系嘛？所以你看逻辑上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一零零一，也可能是甲跟乙他们都有发挥一定的作用，例如说甲发挥了八分，乙也发挥了八分，就导致呢丙死亡结果发生了。也有可能是，例如说，哦，我举个例子。一功课里面发生了发挥了 0.5 的效果，或是一功课里面发生了 0.8、0.2 的效果，都有可能嘛？是不是这样子？这个时候，当然丙的死亡结果就有条件关系嘛。好，那你看，其实这三种情况当然是依照我逻辑上的一个假设，对不对？可是你觉得这两种情况有没有可能性呢？有没有可能性？这是我逻辑假设的问题嘛？我要问专家说，你觉得当某甲他下毒下了一公克，某乙下毒也下了一公克，丙把两公克都喝到肚子里面去，有没有可能逻辑上只有甲的那一公克有发生作用，乙的那一公克一点作用都没发生？这是我假设的逻辑，对不对？专家告诉你，经验上没有可能。如果经验上没有可能，当然就都排除了嘛。最后我们还是会说，事实上这个例子里面是甲的那一功课里面的全部或部分，或乙的一功课里面的全部或部分共同发生效力，所以对丙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而且依照我刚才这边假设的事实，其实有时候在整个这个论述的过程中会有变化的。请问在这个例子里面，你有没有想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来突破说，其实我可以更容易的去认定有因果关系？我告诉各位一个经验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说一功课会导致死亡，对不对？这是我假设的科学原则。可是你要知道啊，任何一个科学原则都要受到质疑，受到挑战啊。其实这个科学原则你觉得够精确吗？一功课会导致死亡，如果我今天是检察官，我是辩护人啊，今天专家回函内容说身体里面有一功课会导致死亡，我一定叫法官说，请你再问，为什么一功课会导致死亡？请问是多久会死？ 因为你既然会说一公会导致死亡，你可能自己去做某些判断嘛。有时候科学家他回复的内容或专家回复的内容，他不知道法官他要的真的是什么，他只是说一公克身体里面有一公克这种东西会导致死亡。你再问他说，他跟你讲说身体里面有一公克会导致死亡，依照他们的实验或他们的一个判断，五分钟之内就会死亡了，因为这个这种影响非常的强烈，五分钟之内就死亡了。好，一公克五分钟之内就会死亡了，对不对？如果你再问他一公克五分钟之内会死亡，那如果两公克会不会死？还是会死？多久会死亡？他说如果依照有两公克这么大的量的话，可能呢一分钟之内就死亡了。虽然他都是一公克就会死亡，可是那个五分钟跟两分钟在刑法的意义就不一样，因为刑法所讲的所谓的行为跟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它不是一个抽象的判断，它是一个具体的判断嘛。所以你看，如果说今天讲吃了一公克，一也吃了一公克，丙死了，依照当时录影带显示或者是相关证据显示，丙喝了之后不到一分钟就倒地，然后就七孔流血了，这个时候结论会变成怎样？反而会变成刚才是你的累积因果关系，没有甲的一公克以及没有乙的一公克，就不会有丙一分钟之内的死亡。也就是说一分钟死亡跟五分钟死亡它的意义又不太一样了。再 了解我的意思吗？因为如果我今天探讨是丙一分钟死，显然甲的一公克跟乙的一公克对丙死亡结果来讲都是一个不可想象其不存在的条件。你说没有甲的一公克，丙不会在一分钟死，因为如果只有一公克是五分钟才会死嘛，那两公克以上可能一分钟就死啦。所以甲的一公克跟乙的一公克对丙的死亡结果都有条件关系，就是这个累积的因果关系啊。那你看我刚才讲，即使哦，科学家回复的内容，他跟你说，其实我没有办法判断一公克跟两公克在时间上的差异性。假设他没有办法做这么精确的判断，他只能告诉我们的结论：有一公克以上的情况就会死亡，两公克当然也会死，但是多久没有办法做精确的判断。好，那即使他没有办法做精确的判断，依照我们逻辑上，这里的事实是这样子：假设一公克乙也一公克丙喝了两公克。有没有可能像我刚才讲的这三种情况都出现，甲的一公克没有发挥，只有乙的一公克，或者只有乙的一公克，只有甲的一公克，乙都没有发挥，还是甲发挥一部分，乙也发挥一部分？专家有可能告诉你，他认为前面两个逻辑上可能，经验上不可能，这时候这两个就排除了，后面那个部分当然就是共同发生效力，都有因果关系嘛。可是你看，如果专家告诉你说他觉得这三种都有可能，那怎么办呢？专家如果告诉你说身体里面有两公克的毒药，也有可能甲的那一公克有发生效果，乙的没有，或是乙的那一公克有发生效果，甲没有，或者是每个人都有一部分，如果他告诉你这三种情况都有可能，代表你就没办法证明他共同发生效力，对不对？那怎么办？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最后的结论是，这不是条件出的错，这是刑法证据对于这个事实的认定，三种情况都有可能。那对于被告最有利的是，他的那一功课没发挥，所以没有因果关系；乙的那一功课也没发挥，也没有因果关系。这样了解吗？好，所以你要区分事实领域的部分跟我们刑法条件理论的一个部分。我们刑法条件理论都是在事实被证明之后才能够派上用场。刚才那个所谓的择一因果关系，还是要先证明一件什么样的事情？共同发生效力，这一点要能够被确认出来。如果共同发生效力这一点不能够被确认出来的话，条件理论还是没有办法派上用场。好，我这样讲，我不晓得各位了不了解我的意思。或许我再把这个例子调整一下，好，因为我以前没有直接这样说过。我以前都是把例子调整一下讲，你看我再把例子调整一下，你来想想看，是不是更容易懂了？甲现在下一公克，乙也下一公克，结果现在丙哦喝了这杯水死了。假设他现在喝半杯，他喝半杯哦，然后死了。假设这种情况喝半杯死，结果我们发现哦，这个杯子里面还有一公克的毒药，那他喝了那半杯里面应该有一公克，因为本来这杯子有两公克嘛，代表他身体里面是不是有一公克，对不对？依照科学原则，他喝半杯一公克死了。好，那我问各位，剩余的杯子里面的毒药还有一公克，他身体里面有一公克，请问这一公克的排列组合有哪些状况？ 你的身体里面的功课排列组合哪些状况，逻辑上你可以怎么样去思考，全部那些功课都是假的。那么凑巧比刚好喝半杯，喝 半杯的那个毒药全部都是假的那些功课，乙是零，对不对？另外一种是全部都是乙的假零，这是两个极端嘛。那要不然就是怎么样，0.9 0.1 0.8 0.2 一直下去嘛，是不是这样子？这是我依照我们的逻辑假设出来的事实。那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体会，逻辑上有可能不代表经验上有可能。你如果有念说法，认定事实要靠证据，要运用论理法则、经验法则去认定事实，对不对？逻辑上有可能不代表经验上有可能，逻辑上可能这样，对不对？可是你问专家有没有可能，专家说怎么可能呢？依照本案的事实，甲下一公克，假设那个毒药是粉末状的，乙也下一公克是粉末状，放下去之后水会波动混合在一块，带无可能出现第一种跟最后一种一零然后一零这样的事实，因为这两种绝对会被排除，对不对？因此剩下的就是哪一种事实，剩下就是0.9 0.1 0.8 0.2 0.7 0.3 那最后结论就是共同发生效力，每个行为都是什么结果的条件嘛，这样 了解吗？好，我们虽然可以用逻辑上罗列出很多的可能性，但是不代表那在经验上有可能，经验上不可能的，法官认定事实也会透过经验法则的运用嘛，经验上不可能他会排除，他说逻辑上有可能的、啊，想象中有可能，但是这本案经验上不可能，所以那个部分我们把它排除，剩下经验上可能的，如果是共同发生效力，那每个行为都是什么结果的条件，这样了解吗？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择一的因果关系啊、哦，择一因果关系，它根本没有必要特别强调他说什么条件数的补充理论，我觉得它的重点还是要先能够证明每一个单独可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它在个案中已经有共同发生效力的这种状况，得出的结论当然依照条件数的判断都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啊，都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啊。你如果觉得这样，听我这样讲了这么多例子，你还是不懂，没关系，那下课再找我讨论啊。我只是要告诉，透过这例子告诉各位，就是说，告诉各位说，有时候我们抽象来看，每个行为单独来看都足以造成结果的发生啊。可是，是不是就可以像我们刚才用条件说判断说，因为单独来看都可以造成结果发生，结果呢？结论是每个都没有条件关系，未必是如此。如果它能够被认定是共同发生效力，每个行为对结果发生依然是有条件关系的啦。好，怕是怕什么呢？怕事实认定不出来啊。我再举一个可能在书本上也蛮常见到的一个例子啦，好，现在如果有一个地方是这样，甲哦跟乙哦一墙之隔，互相都不知道对方存在，刚好都看到仇人丙在这里，甲这边开一枪，乙这边开一枪，丙身中两枪就丙死了。好，我们假设啦哈，因为可以假设很多种状况，甲跟乙的这两枪都击中同一个部位心脏，好，假设都击中同一个部位心脏，好，那证人有听到。这个两声枪声，事实也证明甲有开枪，乙也开枪。好，那请问丙死了，到底甲跟乙对丙的死亡结果应该构成什么样的罪？都是杀人既遂，还是一个杀人既遂，一个杀人未遂，还是都是杀人未遂？其实这个是首先要先建立在事实的认定嘛，逻辑上有哪几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是甲先开了那第一枪，乙在管他0.1秒钟才开那一枪，对不对？有先后嘛，对不对？因为先后，所以甲的这一枪先进去，而且甲这枪先进去之后，可能是丙在那一瞬间就死了，乙的那一枪才进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是甲是一，乙是零嘛？为什么变成乙是零？因为乙的那一枪啊、哦，乙的那一枪啊，事实上是在丙死亡结果出现后才进去他身体的事实嘛，是不是这样子？所以真正有条件关系的当然就是甲嘛。那也有可能是乙先开那一枪，然后呢，乙那一枪进去丙的身体里面之后，丙死了之后，甲那一枪呢晚一点才到嘛，或晚一点才开嘛，所以就变这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是这样子，就是 丙的那一枪呢，好，丙死亡呢是甲的那一枪进去之后，丙没有立刻死，乙的那一枪再进去之后，然后呢就在那个时间点死了，所以也有可能是各占怎么样，假设一半一半好了，当然比例多少是不一定嘛，是不是这样？好，这三种可能性，我们说逻辑上有可能，心念上可不可能？搞不好专家都说下毒那个例子，他认为逻辑上有可能，心念上不可能，因为毒药会混在一块，对不对？但是这个例子里面，他认为逻辑上也有可能，心念上也有可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这三个事实他认定不出来，那当然这是属于事实认定的领域嘛。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哪一个最有利于被告？这个最有利于被告。哪个最有利于被告？这个最有利于被告。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最宜为性原则本来就可以不断的被运用嘛。甲运用一次，乙也可以运用一次啊，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得出结论是，甲在这个例子构成杀人未遂，乙也构成什么？杀人未遂。可是这不是条件出的错，这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用证据证明出它共同发生效力啊。如果能够证明出它共同发生效力，没有你的行为就没有那个死亡结果，当然就有条件关系了。这样了解吗？所以这个部分还是属于事实认定领域的部分。我觉得择一因果关系啊，择因果关系根本不需要在条件说里面特别的去强调，它反而是在事实证明的领域里面，你只要能够证明它共同发生效力，它其实都是有条件的因果关系。问题是就是怕你没办法证明出共同发生效力这一点，你当然就没办法去运用条件说他们都有因果关系嘛。哦，所以你看这个择一因果关系呢，哦，这个你要不要把它当成条件说的补充理论，每个老师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最起码他们都这样讲，两个以上单独来看足以造成结果发生的事实，如果被认定是共同发生效力，所以我把共同发生效力这四个字框起来，就是要告诉各位，其实有没有共同发生效力，它还是一个在诉讼法上依照证据要认定的一个事实。如果一旦被证明共同发生效力，拿出条件说来判断，当然都有条件的因果关系。可是，一旦没办法证明有共同发生效力，当然呢，得出的结论是就没有因果关系嘛。好，好，这个是关于这个择一的因果关系了啊。讲到这里啊，我最后做个总结，或许我这个结论你可能听不懂。如果真的听不懂，就代表哈，你真的没有真懂了哈。其实等我讲完之后，你是不是可以了解到，其实择一的因果关系就等于累积的因果关系。0.5+0.5有没有共同发生效力？有吗？我们自己之所以称为累积的因果关系，只是说这个例子必然的一定是共同，毫无怀疑的。但是在这个例子里面，一跟一这边二死了，到底是甲单独发生，乙单独发生，还是乙单独发生甲没有，还是共同发生效力，不清楚嘛，是不是？可是，一旦能够证明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是不是依然有因果关系？那你想想看，当你一旦能够证明它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代表死亡结果是不是还是甲的行为加乙的行为而死亡？跟这个例子里面甲的行为加乙的行为而死亡是不是一样的？所以当你真正了解的时候，你就会知道，其实择一的因果关系到最后，其实如果你说它有因果关系，它其实还是一个累积的因果关系。这样了解吗？我下这个比较简洁的结论，如果没有好好的想过的人，一定会说，那就是两个名称，那为什么它会相等呢？我们这两个名称只是告诉各位说，他在讨论两个不同的事实。这个例子是再明显，一定是甲跟甲乙导致发生，没争议的说我们是它的累积因果关系嘛。这个例子是甲的行为跟乙的行为跟丙的死亡结果发生，存在着很多种可能性，对不对？可是如果一旦能够证明它是共同发生效力的时候，那个共同发生效力那几个字，你一了解的时候，你就知道这是甲的行为加乙的行为而丙死亡结果发生的，它其实就等于什么累积因果关系了。好，我就用这样的结论来跟各位做说明。如果真的还是不懂，那我觉得你就是没有真正的懂。你回去想一想，哪里的思考上出了问题，然后再来跟我讨论一下。好，这个是有关这个条件的因果关系的一个判断了啊。好，国考考到现在啊，其实说真的，没有真正考过一个例子里面啊。有关条件说，然后具有证据对事实的证明，或证据对科学原则的证明，然后运用事实不明有利于被告的罪疑为轻的原则，再加上我们刑法上条件理论做一个综合的判断， 或许一天有可能考啊，那一题一定是刑法跟刑诉要合在一块。那你要区别哪个部分是属于刑法领域的条件理论的部分，哪一个部分是属于诉讼法证据对事实的证明，或证据对科学原则的一个证明。科学原则本身也是一个待证事实啊。好，好，所以你们哦，如果说今天把这个刑法跟刑诉啊念深入一点，你会发现法官常常写判决书，就是说恒诸经验法则应该如何如何。可是有时候哦，法官所讲的经验法则本身就应该是一个待证事实，因为他所讲的那个经验法则是他自己主张的经验法则，而那个经验法则本身就是要用证据来证明这个经验法则先被证明存在，这个时候他才有说恒诸经验法则。当然有时候法官认定的经验法则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当然没问题，可是往往有一些经验法则是法官自己认为的经验法则，或是这样，那我一定还是会说你所讲的那个经验法则根本欠缺这个证据的证明嘛，你的证据上的理由还是有所欠缺嘛，你为什么会说有这个经验法则呢？如果法官说恒诸经验法则，买卖毒品一定是先给毒品再给钱，他的经验法则是怎么来的？为什么他的经验法则一定是先给毒品再给钱，而不是先给钱再给毒品？他这样讲经验法则，那个讲的经验法则显然就缺少证据上的支撑嘛，对不对？可是如果法官讲恒诸经验法则，子弹进去人的身体里面会死亡，这个经验法则是众所皆知，这是毋庸举证嘛。啊，所以你要知道，当我常看到判决书讲恒诸经验法则如何如何的时候，我就常想说，有时候法官认定的事实跟真正的事实会有一段的落差，尤其是啊，你觉得有没有可以取代、可以超越所有的人都可以适用的经验法则？你觉得有这种经验法则吗？曾经有一个学校的这个法律系老师问我说：“你觉得哈、这个也是他问我说，你觉得现在法院的判决里面哈、让你觉得哈、很难去这个指责的地方是哪里？”我觉得很困难，就是法官最后就是说恒情恒诸经验法则如何如何，可是他所谓的恒情恒诸经验法则的那个经验法则本身就是需要用证据去支撑的，可是他完全没有交代嘛，完全没有交代。其实你不要以为说这个经验法则不需要证据去支持，是需要的啊、但是呢我们很难做一个指责，尤其是很多案子二审就确定了，你根本呢去主张的机会就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低了啦，好，是这样。这个是我在很多判决书里面，如果说今天法官用到恒情如何如何，我就会发觉说，这个有时候好像冤狱又快出现了啊，因为你所听到的经验法则跟法官的经验法则就是不太一样的经验法则啊。啊，我有一次哦处理一个案子哦，有一个法官跟我讲说，这个案子这么小，你们怎么样传这么证人呢？一个大学二年级的学生，他跟同学借一只手机啊，结果呢一用了三个月，结果这只手机后来被认定是一只账目，同学借他的，检察官起诉大学二年级的女生啊、这个收受账目。好，那检察官起诉了嘛，检察官也说这是小事一桩啊，就是说反正他们没认罪就起诉他。法官就说，你认罪，我可以给你判罚金、拘役、缓刑，你以后就没前科了。我是这样，就很快要解决这个事情嘛。可是因为这个女生，她爸爸告诉我说，我女儿跟我说，她不知道再花多少钱，你要给她一个清白。我是这样。那可是我跟法官讲说，她真的不知道。法官说，知不知道内心的事情哦，不容易判断，你的风险很高哎。而且他还说，恒诸经验法则，借手机怎么会借两三个月呢？他认为说经验法则怎么会有人借两三个月的呢？我是这样。当然了，法官讲好像也蛮有道理的，对不对？但是我跟法官讲啊、法官，你跟我都40岁了，你的经验法则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经验法则，他只有19岁，19岁的人的经验法则跟我们40岁的经验法则是同样的经验法则吗？我那时候给他称作这个叫做 小众团体的经验法则，或是这样，就是那个团体属于那个团体的经验法则，或是这样子。法官听一听，那个人、那些团体、那些人的经验法则，他说好，那我们开审，或是这样，我把他所有的同学都传过来，或是这样子，最后法官判无罪。啊，法官最后还是判无罪的，那个案子哦。交互诘问，让他们都上了一课。哦，原来我这样问的时候，检察官一直异议，因为检察官怕那些同学串证嘛，是不是这样子啊、哦？问了那些到法庭上做完证的人，每个都在法庭上哭，他就觉得检察官这个好像这个歧视他们，他认为检察官呢质疑他们有串证，或是这样，其实都没有跟他们沟通，他们就是把借手机经过的情况，然后沟通的情况讲出来，而且现在大家都很多在网络上会用 MSN 联络，对不对？那联络的话，有时候都一两个字。其实那个意思有时候跟真正真相又有一段差距嘛，所以要解释说为什么当时用那些话，最后法官相信了说，真的是有可能可以借手机借那么久，好，最后判他无罪，最后确定了。可是你看，当法官针对这样的小案子，他认为说恒珠经验法则，他的经验法则就是说，怎么可能在他经验里面借手机一天借一天就还了，怎么可能借两三个月？借两三个月代表说这个有问题，或是这样子，他就是这样认定啊。哦、所以你看很多经验法则本身它就是需要去证明的、哦、但是很多无奈就是说，如果一个案子法官没有认真的想，最后就是他的经验法则就认定了这个事实，这事实就被确认下来了，事实被确认下来之后要改变就很困难、哦、好，这个是我觉得透过这里所谓的条件因果关系，我可以跟各位、交换一下这样的一个意见。好，等一下我们来讲一下相当理论啊、哦，后面就比较简单了啊。条件说了解之后，后面相当理论就蛮简单的。那休息一下，我们等一下再继续。